瘪嘴老虎。大老虎大嘴巴，张开嘴巴露出牙，谁个见了不害怕？可是狐狸说， 我才不怕他哩。 树林里的小动物都说， 狐狸吹牛，狐狸吹牛，你这么个小家伙，大老虎几口就把你吃了。 狐狸说， 哼，大老虎敢吃我，我把他的牙拔掉，拔得一个也不剩。 小动物们听了，有的摇头，有的笑，他们说， 狐狸，你在做梦，说梦话吧。 狐狸说， 你们不信就等着瞧吧。 他说完话就去见大老虎了。大老虎正饿着呢，想抓个小动物来填填肚子，看见狐狸自己正朝他跑来，就说， 狐狸，你真乖，你知道我饿了，跑来给我当点心呀。 狐狸说， 是呀是呀，我知道您饿了，是给您送点心来了，您瞧我送什么点心来了。 大老虎一瞧，狐狸拎着一大扎花花绿绿的纸盒子，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 里面装的是糖，可好吃了，您从来没吃过，尝尝吧。 狐狸打开盒子，里面装的真是糖，是10斤奶糖。大老虎抓了一颗，不知道该把糖纸剥掉，就连糖纸一块嚼起来， 真甜真甜，好吃极了。 大老虎吃了一颗又一颗，一会儿就把一盒糖全吃完了。狐狸又打开一盒，等老虎吃完了再打开一盒。打这以后，狐狸每天给大老虎送糖来，大老虎呢光顾着吃糖，别的什么也不想吃了，睁开眼睛就吃糖，睡觉了还吃糖。大老虎可不知道要刷牙，树林里也没有牙刷牙膏卖呀。就这么着过了许多天，大老虎牙痛了，痛得要命，他捂住脸哇哇叫， 哎呦哎呦， 走出树林想找个大夫给他瞧瞧。他一找找到马大夫的医院，砰砰砰，一边敲门一边叫， 快快快把我的牙拔了吧。 什么病人嗓门这么大？马大夫打窗口里往外一瞧， 哟，是大老虎，吓得直打哆嗦，说，马大夫他不在家，您上别的医院去瞧瞧吧。 大老虎找到牛大夫的医院，他刚走到门口，牛大夫吓得砰的一下把门关上了。大老虎找到驴大夫的医院，他从前门闯进去，驴大夫吓得从后门逃走了。给大老虎拔牙谁也不敢，大老虎的脸肿起来，痛得在地上直打滚， 哎呦哎呦，谁来行行好吧，快把我的牙拔掉，我快痛死了。 这时候狐狸摇摇摆摆地走来了， 哟，大老虎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我 大老虎指着自己的嘴， 牙痛牙痛，你给我瞧瞧。 好，我给您瞧瞧，把嘴张开，张得大些，再大些。 狐狸往大老虎嘴里瞧了瞧，说， 哎呦，您的牙全蛀掉了，得全拔了才行， 我受不了了，快拔快拔。 狐狸拔了一颗又一颗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把大老虎的牙全拔了。大老虎原来多神气呀，这会儿变成瘪嘴老虎了。大老虎向狐狸谢了又谢，回家去了。他一路走一路想， 还是狐狸好，送糖给我吃，还给我拔牙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